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列表和元组到底用哪一个。前面的课程我们讲解了 Python 语言的学习方法，并且呢带你了解了 Python 必知的常用工具 Jupyter。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正式学习 Python 的具体知识。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代码示例和讲解都必不可少。我们专栏中的文章亦然，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来同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进入正题。对于每一门编程语言来说，数据结构都是其根基。了解掌握 Python 的基本数据结构，对于学好这门语言来说至关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Python 中最常见的两种数据结构，列表和元组。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列表和元组呢？那实际上，列表和元组都是一个可以放置任意数据类型的有序集合。在绝大多数编程语言当中，集合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不过，对于 Python 的列表和元组来说，并无此要求。其次，我们必须掌握它们的区别。列表是动态的，长度大小不固定，可以随意的增加、删减或者改变元素。而元组是静态的，长度大小固定，无法增加、删减或者改变。下面的代码例子当中，我们分别创建了一个列表与元组。你可以看到，对于列表，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让其最后一个元素由4变为40。但是如果你对元组采取相同的操作， Python 就会报错，原因就是元组是不可变的。可是如果你想对已有的元组做任何改变，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重新开辟一块内存，创建新的元组了。比如下面这个例子，我们想增加一个元素5给元组，实际上就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元组，然后把原来两个元组的值以此填充进去。而对于列表来说，由于其是动态的，我们只需简单的在列表末尾加入对应元素就可以了。如下操作后，会修改原来列表中的元素，而不会创建新的列表。通过上面的例子，相信你肯定掌握了列表和元组的基本概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列表和元组的基本操作和注意事项。首先，和其他语言不同， Python 中的列表和元组都支持复数索引。负一表示最后一个元素，负二表示倒数第二个元素。那以此类推，除了基本的初始化索引外呢，列表和元组都支持切片操作。另外，列表和元组都可以随意嵌套，当然两者也可以通过 list、 tuple 函数相互转换。最后，我们来看一些列表和元组常用的内置函数。我同样放在了代码块中做示例。不过这里呢，我先简单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函数的含义。count item 表示统计列表元组中 item 出现的次数。index item 表示返回列表元组中 item 第一次出现的索引。list、reverse 和 list sort 分别表示原地倒转列表和排序。reversed 和 sorted 同样表示对列表元组进行倒转和排序，但是会返回一个倒转后或者排好序的新的列表元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列表和元组存储方式的差异。前面说了，列表和元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列表是动态的、可变的，而元组是静态的、不可变的。这样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两者存储方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对列表和元组我们放置了相同的元素，但是元组的存储空间却比列表要少16个字节。那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由于列表是动态的，所以它需要存储指针来指向对应的元素。另外，由于列表可变，所以需要额外存储已经分配的长度大小，这样才可以实时追踪列表空间的使用情况，当空间不足时及时分配额外空间。那上面的例子大概描述了列表空间分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减小每次增加删减操作时空间分配的开销， Python 每次分配空间时都会额外多分配一些。这样的机制保证了其操作的高效性，增加删除的时间复杂度均为 O1。 但是对于元组情况就不同了，元组长度大小固定，元素不可变，所以存储空间固定。看了前面的分析，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列表和元组存储元素的个数是1亿、10亿甚至更大数量级时，你还能忽略这样的差异吗？通过学习列表元组存储方式的差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元组要比列表更加轻量级一些。 所以总体上来说，元祖的性能速度要略优于列表。另外呢， Python 会在后台对静态数据做一些资源缓存。通常来说，因为垃圾回收机制的存在，如果一些变量不被使用了， Python 就会回收它们所占用的内存，返还给操作系统，以便其他变量或其他应用使用。但是对于一些静态变量，比如元祖，如果它不被使用并且占用空间不大时， Python 会暂时缓存这部分内存。这样下次我们在创建同样大小的元祖时， Python 就可以不用再向操作系统发出请求去寻找内存，而是可以直接分配之前缓存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大大加快程序的运行速度。下面的例子是计算初始化一个相同元素的列表和元祖分别所需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元祖的初始化速度要比列表快5倍。但如果是索引操作的话，两者的速度差别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你还想要增加、删减或者改变元素，那么列表显然更优。原因你现在肯定知道了，那就是对于元祖，你必须得通过新建一个元祖来完成。那么列表和元祖到底用哪一个呢？根据上面所说的特性，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存储的数据和数量不变，比如你有一个函数需要返回的是一个地点的经纬度，然后直接传给前端渲染，那么肯定选用元祖更合适。如果存储的数据或数量是可变的，比如社交平台上的一个日志功能，是统计一个用户在一周之内看了哪些用户的帖子，那么则用列表会更合适。关于列表和元祖，我们今天聊了很多，那最后呢，一起来总结一下你必须掌握的内容。总的来说，列表和元祖都是有序的，可以存储任意数据类型的集合，区别主要在于下面这两点。列表是动态的，长度可变，可以随意的增加、删减或改变元素。列表的存储空间略大于元祖，性能略逊于元祖。元祖是静态的，长度大小固定，不可以对元素进行增加、删减或者改变操作。元祖相对于列表更加轻量级，性能稍优。你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列表或者元祖呢？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